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在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集的搏击会。嗨， 大家好。 咁啊，阿 Donna 就喺马交，咁所以赖低我同你，系咪喺马交？ 唔系马交，唔系香港， 唔系香港，我唔讲得嘅。咁啊，总之唔喺度 啦， 系啊，咁啊，总之唔喺度啦，系系，我唔识啊嘛，唉，咁啊跟唔到啊嘛，如果唔系，系咪？ 今日啲 message 你都冇留意，我已经俾咗少少 tips。 做紧功课，大哥，做紧功课啊嘛，大哥。 好啦，好啦。 咁咧，第一个话题唔想讲刘荣基咁 heavy， 因为点解咧？咁好多听众朋友有睇细说中南海都知道咧，其实未喺传媒接触何俊仁之前呢，其实我已经是捉住佢同我录节目㗎啦。咁呢係非常之搞鬼嘅一件事。因为点解呢，佢嗰日就话俾我听已经成日呢电话都已经冇晒电掣，冚唪唥啲访问呢只有推嘅啫。因为有两个人阻住咗佢。一个人呢就大有灵，另外一个唔讲边个啦。 就係你啦。 即唔讲得哈哈。个问题就係冇一个传媒约都去做访问。因为点解呢，佢嗰日已经排晒 schedule， 要开会嘅开会，要录节目嘅录节目，就冇任何时间做访问嘅。 你讲嗰日系边日啊？ 礼拜五啊。 啱啱过去个礼拜五。 啱啱过礼拜五。因为礼拜四开几招嘛。咁所以礼拜五呢其实好多人逐住何俊仁做节目嘅，做访问嘅。 我今朝听到佢喺电台入面都系讲緊呢，即基本上今个礼拜都排晒㗎啦。同埋排身嗰啲全部都係啲外國嗰啲呢，即係嗰啲比較主要嘅傳媒啦，喺度做緊啲專訪，佢都幫手緊搞㗎嘛。 咁其實我就非常之唔錯，因為點解呢，嗰日同佢錄服嘅時候呢，就成百個記者喺出面圍住嘅。咁所以呢我都不斷指住標，得啦得啦，就快得就快得，喺吊就吊。你知佢又有秘書有成啦，佢秘書幾靚嘅。咁係咁就提我哋，仲有幾多時間，仲有幾多時間。咁唉，嗰啲咁嘅嘢都我覺得比較沉重，就留返喺第一節尾先講啦。咁而家大家輕輕鬆鬆玩。 不如講下我今個星期日父親節啦。咁其實呢我係諗住買個禮物俾自己喎。咁但係呢諗嚟諗去，卒之呢都系冇落到手嘅。咁今日呢我就返嚟問一問阿 Raymond， 因為我見到佢呢排呢成日都喺個 Facebook 嗰度。你必須嚟你 我留意咗一段時間㗎啦，即係就話又喺度講，嘩呢個高呢個 4K 點正點正，又話嗰、那個又即係你話咩 National Geographic 㗎嘛。 係 啦。咁其實我諗住呢就即係我個電視呢都係高清嘅。但係呢就都用咗我諗都有成四年幾五年㗎啦。 我之前未換電視嗰部電視機都係咁上一年機。 係啦，咁你其實講真啦，就電視用得嘅冇問題嘅。即係如果而家就係換呢，其實都我都仲要諗一諗，其實將部舊電視要點樣處置。 我送 咗 俾人 嘥咗佢。係啦，即係都要有一個環保嘅一個即係考慮。咁但係你知道啦，即係你又心思思。 係呀，好狠呀，個啰柚好狠呀。 即究竟係咪呢應該係考慮呢咁樣。咁我就係即係行街街啦，咁我即係帶埋啲小朋友老婆咁樣啦。啲老婆都要即係攞。 你都要搵個原因話俾佢聽。 攞個 permission 㗎嘛。 不反對通知書嗰樣嘢叫做。 係冇錯。咁呢就咁其實都俾咗我㗎啦，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咁但係問題呢我自己就揀嚟揀去。咁我其實我揾咗隻 P 字头嘅牌子嘅。 係啦，咁样嗰啲。 係啦。咁我就因为保养其实比较好啲啦。 五年。 係啦，咁我觉得即係其实只呢太过 technical， 我都差唔多。即係基本上只呢唔係争好远嘅，如果佢符合到大致上嗰啲 spec。咁但係如果佢嗰个保养系好啲嘅话呢，咁我烦少样嘛。係啦，即係呢个我基本上嘅。当然啦，即係我第一听下 Raymond 有啲咩即睇法先。咁我搵到价呢就搵咗个呢就55寸嘅。咁好死唔死喎，我真係間鋪頭呢。 你講緊嗰個牌子有部60㗎喎。有部60有部68㗎喎。平好多㗎喎。 我本身屋企 projector 已經即係要求期咗又係好難即係過到老婆的關。咁兩個都差唔多 size 咁樣。咁但係。 咁仲好多掉嗰部少個地方又多個地方俾你擠嘅嘢。 嗰啲本身已經係即係用投影幕嗰啲呢，其實已經本身 釘上天花板。 係啦。即係好大陣仗嘅，如果要搞嘅話。咁好啦，咁點都好啦，咁就但係呢都係究竟有幾多嘢可以睇到啦，呢個重點啦，即係話你買部嘢返嚟咩型號都好啦，但係 有冇内容先？ 系 咁，所以其实我自己揾下，我发觉其实冇乜内容噶、啊。咁变咗咧，最后咧我都打消咗。 你点样 迟少少？ 你点样揾有冇内容啊？ 咪都系 Google 啫嘛。 啊 ，Google 啫，系啦系啦。 咁你想听我意见？ 我听下你意见啦，因为我今日咧，我今日揸车入油嘅时候咧，就俾咗本唔知即系有个香港嗰个啊 N 字头嗰个 Now 啊，系讲埋啦。咁佢有一个唔知咩解码器咧，就系、是、可以 4K 嘅。咁就成本嘢喺度吹呢样嘢，咁但系究竟系咪即系装咗嗰嚿嘢就可以睇到啲 4K 内容咧？ 嗱，过来人嘅身份啊，如果你谂住换电视咧 ，Day One 又一第一个问题问自己嘅就系话，部电视机系咪够期？够期意思有两只，一就系佢坏啦，坏就唔 sorry 啦，你一定要买新电视噶啦。佢唔坏嘅时候咧，你谂下自己点解要换电视？咁通常男人换电视咧，除即系坏都唔系最大嘅原因嚟嘅，最大嘅原因系痕嘅啫，啰柚痕。点解啰柚痕呢？基本上电视啊咩影像 AV 嗰啲嘢呢，你真係每三五年呢你就会有一个 grey。即係譬如对上嗰次我哋换电视嘅时候呢，就啱啱兴咩叫 1080p。 係囉。 啱啱就係换嗰啲叫地面解码，即係本来睇开四四方方四比三嗰啲呢、 嗯、 就换咗隻叫。 16比9㗎啦。 係啦，换16比9。咁当时呢就唔係 LED 嘅，係 LCD 嘅。即係背后行光管嗰啲。咁、那个问题就係话背后行光管嗰啲呢有个唔好，即係佢有一笪明一笪暗嘅。咁所以呢就嗰隻 LCD 光管以后呢就需要隻 LED 电视，咁大家都买。 而家基本上都係 LED 㗎啦。 係好多人都係买嗰隻㗎啦。咁大家囉有 行 起上嚟。 或者係好鬼複雜 㗎。係啦，我正想讲呢样嘢啦。咁 sales 同我讲呢，基本上你屋企部电视寿命就大概五年到。如果你预你五年到呢，基本上你每一次买电视都係买一部你 afford 得到嘅。咩叫 afford 得到呢？市面上而家你买得到嘅电视，即係除非你话我要买部108寸40万咁，呢个你阁下嘅事。但係如果你一般买部屋企家庭睇嘅呢，我諗55或者65都已经系极限嚟㗎喇。 但呢啲讲緊呢，其实即係你我諗佢都有分即係入门或者比较高啲嘅 高阶啲 啦。係啦，咁但係呢，如果你话讲緊入门啊，甚至中中地嗰啲呢，其实都系讲10000蚊左右咋嘛。 Exactly。 係啦。 因为而家个即係个价钱已经去到个 prime， 即係时间喂你一定要入手㗎喇。就算你换到65寸呢，我諗去到万尾都有部65寸。睇你买咩 model 嗰啲呢 ,40 寸嗰啲呢讲万几蚊，万五蚊定万六蚊㗎喇。 嗰时要三几万蚊起跳㗎嘛。所以当你而家呢一排去睇开个咩风泽啊咩百老汇啊，你一睇到部10000蚊都唔使嘅 4K 电视呢，你又会觉得自己突然间好手松。佢仲要税你喂两年分期免息。你即刻制嘅。 我昨日见到嗰隻呢 ,55 寸。 係。 7900。 係。 呢、這个已经系贵㗎喇。諗你问下原来有地方呢 ,7200 已经买到。 係啦。所以啲咁嘅情况下之后呢，你係好有嘅 impulsive 去换电视嘅。好啦，当你真係点起咗呢条瘾，真係要换电视嘅时候，你就问自己喎 ,4K 系咪紧要。咁你会问呢个自己问题喎，你唔换 4K 系咪换返部 1080p 先。唔系嘛，咁换嚟做乜啫。系咪咁你一定要换就换 upgrade 㗎嘛，一系就大啲，一系就个 spec 高啲。咁你最好就係话个 spec 又高啲又大啲啦，即係好似在下咁啦。咁你换一部电视贵系咪好贵呢？我对上一次呢就买一部 LG 唔知9000几蚊，我觉得已经好贵啦。但我今次换嗰部呢只系8000几蚊啫。4K 55寸 LG 嘅。 咁但係呢呢个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都系你都未答我嘅。即係话个内容究竟系点样去解决呢问题。如果冇内容嘅话你即系 4K 都睇唔到，睇嚟睇都系用 4K 嚟睇1080咁样，意思又意义又唔好大。第二样嘢呢就系、是、即系食第二样嘢讲喔，你仲话讲过咩，你就之前讲过咩，唔记得咗。 钱 ,upgrade。钱 ,upgrade, 大细。 大细系啦。 大细。 大呢样嘢其实又唔系话即系一定要大啲就好啲㗎喎。 欸此言差异。 唔系因为有讲緊一个观赏距离㗎嘛，系咪 呀，系好似系大概系你嘅电视系你观赏距离嘅三分二啦。咁所以你真係如果 一米大嘅话咁睇到又係好 咁睇你个厅有几长啦，因为你有啲厅长方形你又可以拉到观赏距离好长㗎嘛。咁、嗯、我答返你 content 个问题先。嗱而家呢睇 content 其实已经系好阔㗎啦。以前我哋睇 content 淨係可能买 DVD 囉，租碟囉，再旧啲就租 LD 囉，系咪再旧啲就租带囉 VHS 囉。咁但係而家呢你除咗可以收睇地面电视之外呢，咁第二你嘅电视机好可能会有隻 app 嘅。即係譬如 LG, 佢本身入面有隻 app 呢就收埋咗好多 4K content 嘅。佢可能都系 streaming 嘅，但系问题就系话佢有啲韩劇嘅 streaming 4K 嘅囉。咁、嗯嗯、有英文字幕喎，你系睇得明㗎喎。咁所以嗰度已经系个 source 啦。第二就系话究竟你会买你会买 4K 嘅 LD 呢，你系唔会㗎嘛，系咪 陶生有乜帮到你啊？冇。 我唔记得咗有 camera。 原来系咁， 原来咁，佢入咗嚟两次噶，所以我就系唔系都要问下佢吓、啊、有咩帮到佢嘅，但系佢一睇到佢 Evra， 原来 而家好尴尬咁样走咗啦， 系嘛？所以我就唔知应唔应佢嘛，我唔知个 cam 睇唔睇到噶嘛。咁啊，讲翻 content 嘅问题，咁啊，除咗你自己买 LD 啊咩 DVD 之外咧，而家就系买 Blu-ray 噶嘛。咁个问题就系话，喂，你如果睇一套戏买一只 Blu-ray， 好似好贵啫。你就算 即系 4K 嗱 ，Blu-ray 其实都系可以做到 4K， 有啲人系有 4K。 就唔会话嚟紧又出一个新嘅制式咁样样。 佢会出一只 high density 嘅 Blu-ray 咯，但系基本上嗰个都已经唔系主流啦，因为其实而家最多人睇 4K 嘅方法 streaming 啊嘛，即系你可能喺部机入边装只 Netflix 嘅 app， 可能睇 House of Cards， 哇嗰个 4K 就有意思啦，因为真系好清嘅。咁嚟紧可能乐视又话会播 4K 英超啦，虽然我唔知系咩环境，但系我买佢 Now 都应该有 4K 英超啦，因为佢啱啱出咗个 Now 解码嘛。咁最后即系最 friendly 嘅一个方法就系， 我觉得 Now 应该会好过乐视嘅。 咁当然啦 ，quality 嚟计系咪先？系啦， 系因为我又即系中间又知道啲小道消息啊嘛。咁而家 Now 又 promote 紧，学你话斋啦，讲紧最新嗰只 4K 解码啦。咁我又呢啲我呢啲非常之新市坑噶嘛。基本上我一睇到个 post， 我已经打上去订啦。咁啊订咗系上个礼拜六嘅装，即系唔系啱啱过咗个礼拜六，系再上多个礼拜六装嘅。咁我问佢喂，我都心急、啊，有冇得再快啲啊？佢话先生唔好意思，你已经系第一批，差唔多系第一个噶啦。咁啊 OK， 我即刻条气强晒。 系咯。 咁嗱，因为嗰样嘢点解咁新市坑要装咧？ 应该整个试用报告、啊。 试用报告咧就系话佢装咗个新嘅解码，最紧要冇咁易轻。佢第二咧就系佢有啲 content 系 4K 嘅，即系 on demand。咁大概有咩 content 咧？有两场皇马对巴塞吓、啊，即系一场首回合，一场次回合嗰啲联赛嚟嘅。纯粹系一个 sample， 你睇下大概 4K 嘅体育节目系一个咩环境、嗯。另外就系有四五个 National Geographic 嘅 4K 嘅 documentary 嘅节目。嗰啲冚唪唥睇生態嘅，嗱呢個真係好睇啦。咁琴日我就用咗一個鐘頭時間就睇咗第一集，咁就講威尼斯嘅，因為威尼斯我上年去過啊嘛。咁佢就講威尼斯嘅 habitat， 究竟佢水底住啲咩生物咧？又或者嗰度有一個沼澤，有啲咩生物咧？清到你真係唔信嘅、 嗯， 即係嗰啲嘢係你，譬如我佢哋部電視有九尺，你睇落去咧，你係真係覺得哇真嘅一樣。當然就係話你如果係咁衰人嘅，你走埋部電視機度聞嘅，咁你梗係會覺得唔係喎，呢有瑕疵喎，嗰嚟好似唔係好清喎，有 noise 喎。咁因為你做緊嘅係 streaming 嘅 4K 節目咧，佢個 bandwidth 真係唔可以做咁多。即係譬如你如果買隻 4K 嘅 Blu-ray 啊，你可能個 bitrate 去到係50 Mbps， 又或者40 Mbps 一秒嘅，咁佢就可以做到冇 noise， 好清好順滑啲畫面。但係你如果係 Now 嗰部解碼 4K streaming 咧，我諗去到係20 or 25 Mbps 到嘅啫，咁所以有啲 compromise 壓縮嘅咧，其實都可能會有。 有，因為佢已經用緊 H.265 嘅壓縮技術啊嘛，咁、所以變咗佢係有 compress 嗰啲信號嘅，只不過就係話，如果你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 reasonable 嘅距離，即、就、係、是、你唔係炒埋問電視嘅，你係基本上係睇唔到嗰啲壓縮嘅瑕疵，即係例如啲noise 啊，或者格仔啊，啲顏色、啊。 咁除咗呢兩個球兩場球賽，加埋一啲即係 National Geographic， 咁仲有啲咩睇咧？ 仲有三五出韓劇啦，有中文字幕噶啦， okay。 老实讲，你真系睇落去咧，你一睇完啲韩剧嘅 4K， 你又唔想睇翻啲高清，你系分得到，而家分得到好多，你会发觉哇，真系仲睇啲咁蒙嘅嘢，我唔想睇啦。 即系高清同埋之前旧嗰啲相比咁解。 系啦，而最重要一样嘢，你个 Now 解码系唔使钱嘅。攞佢翻嚟又唔使錢，你每個月都唔使俾 service charge。咁當然就係話你嗰樣嘢唔使錢嘅時候，你唔好 expect 佢每個禮拜有十套韓劇俾你睇啦。 但係而家新嗰啲電視咧，其實本身都有呢啲類似係一啲即係啲有啲 apps 啊跟埋啊。 係啦， 係咯，即係我成日覺得好似好 overlap 得好緊要啊。 唔會，因為入面有 content 唔同啊嘛。即係譬如 LG 佢預載咗嘅 app 咧，就可以睇啲韓國嘅music show 啊。你知嗰啲係啲妹妹穿著住啲短褲出嚟跳舞嗰啲嚟噶嘛？嗰啲 係你買 LG 啦咁樣。 当然啦，嗰啲唔使讲噶啦。问题就系入边有一套韩剧，其实我好想睇，嗰套叫做《The Producer》。咁、哦、即系买嗰时又发觉，哇，真系追都追晒佢啲 4K 版本啦。咁系真系好清嘅。咁、睇完成件事之后咧，就系发觉冇办法，即系香港系呢个世界其中一笪地方个 data traffic 系最平嘅。即系我真係諗唔出邊個地方係平過香港寬頻上網㗎喇。 即係總之呢，嗰個 quality 呢就唔使講㗎喇。咁問題呢就係、是、個 content 呢聽落去呢都仲係有一定嘅限制。咁但係如果你係真係鍾意睇你嗰啲咩韓劇啊， 你一定會買啦。 係啦，嗰啲咪都值得咩囉。 你係絕對會買啦。但係你話即係譬如你係荷里活 你而家上緊嘅戲即係啱出 DVD 出 Blu-ray 嘅戲有冇 4K 呢？有，你自己把炮呢你就自己 BT 啦。 嗱嗰啲肯定都好，如果你真係買嘅話嗰啲就好貴啦。 係啦，咁你但係呢我做過啲實驗啦，實驗啊，即係其實我係唔支持翻版㗎，我又冇睇過㗎。只不過就係話你而喺啲 BT size 度呢你係好容易揾到啲啱啱出嘅 4K 片囉。佢係真係由隻 Blu-ray 嘅 4K 壓落去一個 streaming 或者一個 downloadable 嘅 format。咁大概三四十幾一套戲啦。咁但係有幾清呢就係、是、你想象得到就係你一睇落去嘩咁嗰種囉。即係譬如你而家呢拍歐洲國家 波。我睇咗之後連 projector 都可能放棄㗎咁樣。有 projector 嗰都有 3D 嘅。 兩睇係啦。嗱兩我唔知你部 projector 用咗幾次 3D、嗯。我對上一部 LED 電視呢都係 3D 嘅、嗯。但我係大概用咗一次兩次到啦。就係、是、買一隻哈利波特嘅 3D 返嚟睇咗一次就以後 我都唔係用好多㗎啦。 因為你睇戲越大梗係越好啦，但你話 3D 真係會攰㗎嘛。咁所以就 3D 嘅功能真係實際上真係冇乜用途嘅。但係你話大唔大 呢 3D 嗰啲內容呢嗰啲戲都唔平啦。 當然 你買返嚟睇一次半次又好似唔係好抵。 你會好似儲咁但係儲兩三套 你 會厭 反而去到戲院睇呢就反而仲因為嗰啲戲通常都講效果呢你戲院睇咪仲開心。 係啦。 即係有少少而家有咁嘅感覺。 所以多啲支持啲戲院好過啦。咁但係你話睇完之後係咪真係返唔到轉頭呢我相信每一個人睇唔到返轉頭。剛才你話你睇projector, 我朋友有個 projector 都有咁經驗。你當然部 projector 唔係睇六點半新聞嗰時睇啦。你真係以為睇戲嘅時候先睇。因為而家啲高清 projector,我未試過可能真係好嗨。咁但係因為嗰啲 projector 始終呢你真係要一個比較黑啲嘅地方先睇或者真係成個環境要熄曬燈好 immersive 㗎。咁變咗你就係話你有冇辦法平時睇戲或者睇啲 casual 啲嘅嘢譬如睇Discovery Channel, 你都開行個 projector 嚟睇呢 同埋呢如果我唔喺屋企呢即係 你 老婆 成日搞 佢搞唔掂㗎嘛。 係啦。 佢搞嚟搞去如果開電視就容易好多啦。如果小朋友要睇嘅話呢嘩搞咗大輪之後放棄㗎啦跟住就。 尤其是以前呢即係譬如可能 Xbox 啊又或者有啲咩體感遊戲啊我諗喺個 projector 度玩就好好玩嘅。咁但係你始終都要開一堆嘢囉。咁但係而家你話真係因為喺個LED 嘅屏幕度呢第一就好方便啦。第二有 contrast 呢就大過 projector 好多嘅。你 projector 始終呢因為佢始終係個燈膽照出嚟呢就真係個 contrast 真係有一種電影感喺度。但係你話係咪啲黑位真係好靚呢你真係睇完嗰啲咩 OLED 嗰啲屏幕呢你又會覺得又係返唔到轉頭。尤其是最 high end, 即係 LG 講緊三四萬蚊一部嗰啲呢曲面嗰啲呢啲黑位係真係全世界最靚。不過我就真係好唔鍾意曲面所以呢就我覺得買曲面電視機多餘嘅。但係 點解呢點解曲面有咩問題呢 你直望埋去你個 view angle 會細咗即係佢 curve 埋咗會窄咗嘛成件事。同埋你喺某啲角度望埋去你會覺得真係會 distort 咗㗎個影像。咁、 哦、 所以就係、是、我都係等返嗰啲真係平晒嗰啲出 OLED 啦即係下一轉換電視機五年之後呢我先會買。除此之外呢我哋應該唔會買部曲面嘅電視機。 咁樣曲面未必會即係繼續會流行喎咁講嘅話。 我覺得當時 買貴好多喎而家見到。 因為佢成件事個 package 個 technology 係貴嘅，即係個 OLED 入面個 panel 入面啲解像啊，成日都係最好嗰個 grade 嚟嘅。即係你可能頭先你講緊可能一萬蚊買部五十五寸嘅，如果你買部 OLED 咁十五寸咧，可能要兩萬尾咯，兩萬中間咁咯。咁、但係問題就係你真係睇落去嘅時候，你發覺曲係冇意思嘅話咧，你又問自己點解買部曲噶嘛？純粹為咗睇黑位啊，即係我唔係有錢到嗰個地步咯。咁、所以都係即係平平地啦，八九千蚊，即係我覺得好多香港有嘅電視咧都係呢個價錢噶啦。如果你裝得到咁大部嘅話即係譬如你屋企可能細啲嘅咁你又冇裝得咁大部電視咁你可能買部四十寸仲平啲添。 不過呢即係講嚟講去呢即係我都覺得幾吸引嘅不過呢我諗你諗去呢都係覺得即係內容呢就係更加緊要啦始終你都有內容因為坦白講而家我哋其實喺譬如電腦啊手機啊 iPad 都好啦好多時我哋睇個內容呢那個 resolution 或者講緊那個靚嘅程度呢其實相比你嗰啲 4K 爭好遠㗎嘛。咁但係我哋都會睇因為那個內容係好吸引我哋覺得想睇。譬如我舉埋例啦譬如話尋日睇何韻詩嗰、那個因為我錯過就冇睇到啦我夜晚睇返都係啲人都係攞個好似 Facebook 咁樣嘅 live 呢一個正方形影到呢就其實呢就即係啲畫面啊，當然係好粗糙啦係咪先啦。咁但係呢你整體上面我真係可以坐咗喺度睇咗一個鐘頭㗎喎。 是 即是我覺得內容 就真係係黃道囉，如果你問我嘅話。 用返少少時間啦，講 LETV 嗰樣嘢啦，即係我真係有啲少少消息呢，就知道呢、LETV 而家好多人睇波發覺清唔清嘅問題呢，係唔係源自佢嘅 bandwidth， 係源自佢嘅 signal。因為大家知道喺英國啊，又或者歐洲掟過嚟啲信號呢，其實冚唪唥都係一條 data stream 嚟㗎嘛。咁問題就係話，究竟佢俾條乜嘢 stream 嚟，同埋嗰條 stream 喺邊度嚟呢，就分別好大啦。香港而家 now 收緊嗰條 stream 呢，係直接英國嚟嘅。咁、所以個 compress 嘅 signal 係最細，而 LETV 大家前嗰排睇到少曬鬼嗰條呢，其實喺北京掟落嚟嘅。所以點解啲人成日鬧點解佢播歐國杯啊，或者播點解邊咩體育節目會遲咗成半分鐘啊，遲咗好大段時間呢，因為嗰條信號係 兜咗圈， 係啦，即係喺外國去咗北京、北京先落嚟，而且呢一樣嘢都係個原因點解佢嘅 app 會睇唔到。 即係外國去北京呢嗰個中間呢個水喉，其實我覺得呢都相對嚟講有個限制㗎嘛。 香港係個合理㗎嘛。 北京再返嚟香即係香港嘅話，其實中間又係㗎喎，其實經過兩次。 係啊，因為香港呢個 infrastructure 係差唔多最好嘅。出太平洋呢香港真係我以我所知呢好似差唔係最快，係第二快㗎啦。北京始終都喺大陸嘅互聯網 infrastructure 係好多 firewall， 好多監察嘅嘢喺度，你唔做到個速度嘅，所以變咗你，譬如你上次 LETV， 你話點解喺只 app 度睇唔到？因為條 feed 喺大陸攞落嚟，嗰條 feed 本身係有個 geo block， 你咪睇唔撚到咯。你唔係純粹喺香港 download 只 LETV 只 app， 你就會睇到嗰樣嘢㗎嘛。因為佢 block 咗你係只係限制咗大陸嘅 user 先睇到㗎嘛。 你有冇收到呢一個 now 嘅 sponsorship 啊？ 唔明你講乜？ 因为你而家啱啱帮佢做广告啦， 冇，但我系实际上系知LETV 佢本身嘅 infrastructure 咧，未到唔知七月底定八月头咧系唔通嘅，咁、所以之前嗰啲乜嘢欧国杯啊，点解佢收得咁平，又或者冚唪唥都系以一个试播嘅形式咧？原因就因為佢 promise 唔到個服務究竟好定唔好 ，promise 唔到嘅原因就可能一啲係窒啦，一啲可能斷啦，一啲可能睇唔挑到啦，一啲可能你究竟買部電視機咁樣未送動啦。喂，我真係好留意呢件事，因為原本咧我係年底換電視噶嘛，上年，咁、所以變咗其實我一早已經報住究竟我幾時有 4K 英超睇噶啦，所以我係本來 即係你攞住部 4K 其實都 本來 半年啦喎， 係啦，本來。是想找个 LETV 的盒去看看 4K 英超。 Okay. 问题就是真的当我的起心申请的时候呢，我发觉他整个网呢他都是叫我买电视。那么大佬我不会把一个大陆制造的电视机24小时 log in 住 internet， 给你入来我家的嘛。即是如果我有个 LETV 的盒，我最多掹了个插梳他，他不收电那么 check 不到啊。喂，但是我怎知部电视机入面有没有咪的？喂，你知道我家好多好多机密的嘛，快必成日上来打边炉，突然间原来一个不过意他又走去转区。佢唔走去選九龍東，佢選咗選港島。喂，喺我電視機聽到我冚家苦，咁梗係唔得啊嘛！ 快啲，屋企自己可能都用緊 LCTV 我唔知，我唔知，但係嗰樣嘢唔喺我屋企做呢件事啊嘛。咁、所以我就諗下，喂，你冇理由割我買部電視，同埋我睇得好清楚佢啲 terms， 佢永遠都係你买一个电视就送个 service 俾你。喂，大佬，你乜 Q 嘢都话俾我听，唔使钱，唔使钱边有好嘢嘅啫？咁即系话俾我听，如果我俾2000蚊你，我买咗部40寸嘅电视，你送个 service 俾我，个 service 唔好，我冇得投诉啊？咁理论上好似冇喎，因为点解送咁个 service？ 即系我系有送到俾你睇，你系睇到就 OK 啦。你唔好同我讲究竟嗰件事清唔清？ 你可以投诉嘅，但系佢未必会 entertain 你咯。 系啦，咁所以成件事咧，我就追问咗一个好 critical 嘅人。咁呢唔講邊間公司啦，佢係都知道好清楚 LETV 入面嘅 infrastructure 究竟個 data bandwidth 點樣攞啊，來來去去啊，佢真係講咗樣嘢點醒我嘅，可能你都要學下嘢。大陸呢係冇所謂投訴文化嘅 Chris， 佢一講完我即刻當堂叮咗，係啊，大陸邊有投訴文化㗎？大陸唔係冇投訴，你有你投訴佢唔理咋嘛。大陆嗰啲投诉要点投诉啊？你一系去个省委支部嗰度投诉，你一系去个市政府嗰度投诉，投诉唔掂就自焚噶啦嘛。大陆边有投诉噶？系香港啲人都望瓜，你投诉完你上去嘈下佢，佢可能真系俾你想要嘅嘢你，尤其是啲钱，即系譬如咩续约啊、now 啊、边度 K 宝啊、续约啊，你屈佢啊，你嘈下嘈下，佢就俾个 service 你系更加好噶啦，系咪？香港系有呢种文化， 续约得喎，解约就烦啲。 系啦，大陆系冇噶，大陆咪你有你自焚咯。大陆咪你有你嘈咯，你嘈完依然都系咁，所以变咗，因为大陆个 standard 系行咗，即系譬如佢用嘅系 H264 解码，佢永远都用咗个譬如佢用咗个 bandwidth 系7至到10个 megabit per second， 佢用咗个 frame rate 系20 rather than 24，又或者體育要求就 rather than 30。其實講到去最尾都係有啲將貨就價咁樣樣。 係啦，咁所以即係其實我喺 Facebook 都講咗好耐，老實講，你我都覺得你俾400蚊睇一個電視，即係400蚊睇一個電視係好似有啲貴。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唔食煙，我唔賭錢，我唯有慳翻我食煙同賭錢嘅錢咧，就擺咗去睇電視，我覺得合理化我少少。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有啲400-500蚊嘅娛樂冤枉錢，其實好多人香港人都使咗嘅喎。你有冇 食餐饭都冇咗啦？ 你系食多餐饭，食少一餐饭，或者嗰餐饭嗌唔嗌多个餸咁解嘅啫。 不过而家你捞嗰个好似唔使钱噶嘛，系嘛？ 系啦，咁所以就系话，因为我都问得好问得好清楚嘅，就系话会唔会头嗰两年唔使钱，第三年就收我唔知48蚊一个月租部解码？佢又唔系，部解码送我俾你噶啦，所以就算你以后唔俾钱咧，你嘅服务都喺翻度嘅。你而家睇到嘅照样睇到，咁所以纯粹就系话你系第一批攞咗解码嘅，咪俾啲 content。 但系佢咪都有啲即系 video on demand 咁样嘅，即系买好似即系好似 Apple TV 咁样咧。 暂时 4K 就冇。 4K 嘅， 暫時 4K 冇，但我相信預計咧，佢只要個即係個 reach 啊，即係譬如多咗人有呢個 4K 解碼咧，我相信佢慢慢會多。 因為我其實我咧就比較多係即係 Apple TV 上面買戲睇嘅。 係， 咁尤其係新戲啦，因為 Netflix 而家都有啦嘛，但係啲戲咧始終都係追唔到咁快。 Now 都唔係夠喎， 係咪 ？Now 入邊好多戲都好新嘅，即係 Joy 啊，即係。 但如果佢有 4K， 我會覺得吸引好多咯。即係可能如果 Apple TV 而家有 4K， 我可能我真係。过两日就真系买噶啦 ，Apple TV 啊，3-4年啦，肯定。 咁啊大镬啦！ 好，呢次系咁多，转头翻嚟。